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擦亮眼，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我的天哪，眼睛睁开了，广播女神降临。 嗨，粉红 boy， 不得了，不得了。 其实昨天我本来就想要穿粉红色的帽 T 了，嗯，觉得出门又忘记了，因为实在是太习惯，就是然后脱下衣服就直接穿重复的衣服出门。然后昨天的开场本来也想要放《龙的传人》，也就忘记了。今天有记得这样子，把重要两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完。欢迎来到今天下午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欢迎大家一起就是响应，重要事情就马上做完。我今天呢，又非常非常深刻的体验到一件事情。我呢，打开电脑是要为了做一件事情，嗯，这件事情呢是为了要上传马克信箱，嗯，就是给会员听的抢先听的版本，嗯，结果呢，开机因为我电脑太烂了，嗯，太慢，所以呢就会有空档，嗯，我就想说， 那我滑手机， 我利用时间，我拿起手机看看有谁寄信给我，就一看以后，我不得了啊，好多信啊，然后回信，啊，回信以后呢，我回信完之后呢。电脑开机开好了，我有记得回到电脑上面，我有记得打开 YouTube， 但你忘记是要上传马克信箱， 我就开始看 YouTube 嘞，很可怕。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觉得你在利用时间，没有，你会浪费更多时间，你就好好的专注在开电脑，然后我等，然后呢，我就一直记着我要做的事情，把那件事情做完，这才是正确的事。听到这首新歌呢，来自于 Twenty One Pilots， 这首歌叫做 Level of Concern。 最近你在 concern 什么事情呢？好久不见的广播女神，这两天的录影开心吗？ 累，疲倦，心累。 但是就是你看这几天刚好都是天气很好的时候，你有机会出去晒太阳，不觉得很棒吗？ 哦，晒太阳是还蛮不错的啦。 对啊，像刚刚就是， 但当你满脸涂黑晒太阳，就不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我被惩罚，啊。你的 IG 照片看起来很美啊。 因为那还没开始录影，很聪明吧？ 哦，所以你先拍完了。 就那天，因为昨天在台北录，然后开场在那个四四南村。 哦。 然后我蛮久没有去四四南村了，就除了他们。很久以前那种刚开始那种好秋刚进驻，然后我要去吃好秋 bagel 之外，就很久没去了。然后刚好因为昨天跟花花穿一样的鞋子，想说拍个照。 哦，你们没有约好？ 我们有约好，然后拍个照之后呢，想说要开启开心的一天，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所以先拍完了照，然后之后上传的时候是已经经历过不开心了。 因为上传的时候就是会一直要想说。就是想要想一些好笑的文字都想不出来，然后在你尝试枯竭的时候，接下来要面临一堆噩耗之后，你就在你那个肠子打结，再也出不来了。 未来大家可以看到到底有多么棒。我相信广播女神就算涂黑还是美，是吧？ 我也不能破梗说我扮了谁哦， oh. 我怕没有惊喜这样子哦。Oh. 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三国志会很多 cosplay 各式各样的角色，尤其是动漫角色，也许是卡通角色，各式各样的。Oh. 然后不知道是因为经过这些修炼，所以我们的化妆师就是已经越来越会画这些，想说你是 动漫角色、 哦，你是猫剧的彩妆师吗？然后呢，昨天就是去、 oh, 音乐剧猫， 对对对对。然后昨天去画之后。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一部动画、嗯、所以其实那个动画里面的角色跟他的人物设定我是不了解的。然后画完之后呢，因为你被画的时候其实是身心俱疲跟世界末日状态，你也不太想要照镜子看自己到底长什么样，你就躺在那边给他画、嗯、画完之后登场呢，就是经过人都说天哪，这个妆太细致了吧，就这个妆画太好了，你跟里面的长得一模一样，因为你跟他身高也很像，然后就一直不停的说我有多适合那个，然后讲的就有点飘飘然，说 哎、欸，明明就不知道在称赞什么，被称赞就是开心。 对，然后你说哇，我真的有那么像吗？有感觉有那么好吗？然后就一直录到昨天，就是因为我们就一直会有人帮忙侧拍嘛，然后会上传到，就我们 LINE 每一次的挑战赛都会有一个主题相簿。我就昨天回家，然后想说我来看看今天的照片，一看不得了，丑死了。什么叫栩栩如生？ 所以他其实是在 diss 你啊， 可能是真的很像那个角色、oh. 那个角色严格来说他不是一个、 oh, 不是一个漂亮的角色， 不是一个很好看的角色。 可以请就是贵制作单位不要再让黄豪平化女装了，可以吗？ 可是豪平很喜欢欸， 我知道他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豪平有点真的蛮过分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公开讲他。 怎样？ 他每一次就是扮完女装、嗯、然后我们上车的时候，我就斜眼就会瞄到他在自拍，就瞧那个角度、嗯、然后我说豪平现在一定会觉得自己很漂亮、嗯、他有时候最过分的是他上传就还是说，就是有人说花自己会觉得我跟某个女明星很像、 嗯、对、啊、 不管是哪个女明星被她合在一起都不会开心。 她怎么还上传呢、欸、 她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忍不住就是把她的账号都隐藏起来。 因为她的女装吗？ 不喜欢啊。从她几年前第一次打电话进青春点点，那个时候要就是希望他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他不愿意。到后来他交了女朋友，到现在他讲脱口秀，然后大家都一直在说，但是他还是很坚持。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要放下这无谓的坚持。 嘿，马克，你不要乱讲，没有这回事。 那个涂黑脸扮一个人，不会是扮谭德赛吧？ 不是， 这样有点过分，这样真的是台湾在霸凌他哦。 我就有扮脸黑，因为那个角色是一个动物，哦、然后它的毛色是深褐色的，哦、所以就是会涂很深的深咖啡，所以看起来就是远看一坨黑。 好的。 谁在那边？ 我就放心了。 我们没那么过分，好不好？ 那我就放心了。想红要这样红，真的是有点恐怖，这样有点害怕。 哎、欸，那一集这样要很抢先播出哎、欸 啊。对。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0223639955，0223639955，现在是闲聊时间，五四三时间，你想要说什么话的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啦，跟我们聊聊天啦，也欢迎你可以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正在音频直播当中。我们 YouTube 聊天室当中呢，有位听众打下了非常非常完美的诠释。嗯，刚刚提到了黄浩平，嗯，想要去看看黄浩平的美照，嗯，所以呢，他就打开了这个IG， 嗯，然后想要说，哦，我去找找看黄浩平的照片，嗯，我一打开 IG 以后，哎，就开始滑自己的照片了，啊，完全忘记要看浩平啊， 太分心了吧？ 真的哎，这真的是。我觉得这是现代一种挑战、欸。 那首歌不就在说你们吗？什么不管什么事都叫我分心， 就什么事都让我分心啊！ 对啊， 对啊 ，T Z Back 啊，嗯，是啊。 我真的觉得你们很辛苦哎、欸。 你现在才知道，你现在才知道，我们能够活着是一种很特别的。 你们能够记得要出门，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一件事情了。 我今天要坐计程车了。 我那天从你家要回电台， 而且坐计程车还迟到啊。 我真的想说，坐计程车应该也不会快多少哎、欸，比捷运、说实在的， 会快一点点，对，大概两三分钟吧。 那你就全力冲刺，用跑到捷运站啊。然后出站也是用冲刺的， 可以啦，应该可以。这样比较起来、 我觉得你眼神就是告诉你不会做这件事情。 对，我不会啊。因为整个车厢跟所有路上人都会觉得我很可怕、因为我在喘嘛，然后在飙汗，人家觉得这是 性感、 什么啊？你谁？你谁？ 今天的 Lankey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马克你好， 嗨， 我是台北的忍者， 嗨忍者， 嗨那个没有，因为上班族是三嘛，我现在需要马克的加油，因为我现在准备要跟老板开会， 加油， 对，好，因为我可能等下开的会，可能我可能就是要被处理，你可能是被要被处理的人， 啊， 你要被处理， 就是、 你说你要被资遣这样子。 也不是之前，就是公司可能要改革，但是我是另外一派的主要发声的人。 嗯， 但老板好像不太想改。 哦，就是你是你提出要求说公司改革， 就是帮大家发声。 OK， 所以你很有可能被扫地出门。 也不至于，但是可能就是会黑掉一点点。 黑掉只有一点点的话也还好吧。 可能很大一点吧。 很大一点会被丢去哪里？就像是日剧那种庶务二课这样子吗？ 嗯，有可能。 反正一切都是未知数。 对，一切都是未知数。 那这个会什么？会什么时候会开完？ 一切不要变化。不知道哎、欸，三点开始。 哦，好吧，那也没办法直接叫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讲讲那个后面你到底去了哪里。明天。 好的。 希望一切都好，令甲。 好的，谢谢马克。 拜拜。 嗨，你好。 喂， 嗨， 马克、马丽，你们好。 有， 我是那个彰化的书豪。 嗨，书豪。 那个，其实我要讲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是住宿啊， 嗯， 然后就是我有个室友。男生他都会洗澡洗很久， 嗯， 洗大概40-50分钟， 嗯， 然后有一次我运动完回来，我就看到他在洗澡， 嗯， 我就很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他有没有洗澡？ 他有没有洗澡？ 啊，因为我运动完， 哦，你也要洗， 我想洗澡，然后他就在那边洗，然后每次都要洗很久， 啊， 然后我就去把那个热水器把它转到很大， 哇， 你很坏哎。 这样会很坏吗？ 很坏啊！ 哦，是啊。 现在是告解日了吗？ 你应该是下个小时来告解吧？那告解态度也不能是这种态度啊！ 我以为今天是告解日，然后今天是 不是告解日？你听起来乐不可支啊！ 还笑？ 这样很坏，是不是？ 废话， 很坏。 我现在这样对你，就知道坏不坏了。 男生洗澡洗这样洗太久了， 这哪有跟男女有关？ 哦，也是也没错，可是 发现 bug 就是大家住宿啊，一起住宿，然后洗那么久， 你说不够体贴别人？ 对，就是不知道体贴，就是大家共同生活啊。 好的， 对，这是我的上班啊，我今天出差，我又下午又不用回去了。 好的， 很棒。 对，谢谢，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苏伟如。武汉肺炎非常时期，降低集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避免参加人数多、近距离、长时间的大型活动，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尽量与他人保持1公尺距离，随时保持手部卫生，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他是陈星月，首张专辑《Am I Who I Am》 桃山音乐现正发行。 开车防疫小叮咛， 防疫期间提供车主朋友们一些开车防疫小细节。首先一定要记得先用干洗手或是湿纸巾清洁双手及爱车手把后再开启车门。进入车厢后记得先将车窗摇下再启动冷气。如果车内有其他乘客，建议大家都要戴上口罩后再出发。车辆行进间窗户可以留个小缝，尽量保持空气流通。车内空调系统也要记得定期清洗更换，才可延长冷气系统的寿命。最后，为了避免车辆半路抛锚，建议每半年或是5000公里要更换一次机油，才能使机油正常发挥保护及润滑的功能。定期保养你的爱车，让行车更安全，开车更有保障。 防疫期间勤洗手，外出戴口罩，少去人多密集的地方。嘉士多关心您。 我是秀楼俊硕。我早就背进你的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思想封闭，想让你泡在一间高校。我送你到你背部上来的兄弟。当地那个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有人在问说，第二个小时的告解是从1500开始吗？是从下午3点开始吗？不是。 你要这么精确的时间是不是？ 是从1507开始。 嗯。 我们要听完新闻。 哎呀， 嗨嗨嗨，わかりました。 今天感觉 YouTube 平台好像有帮我们演算法改了一下，有推播多一些人的感觉， 这么棒 呀！ Yeah, 我们的聊天室要破 1000了， 哦，还没了，还没了，还没了。有一种榻榻米的酱香叫做餐。 02-3639955，哎，在聊天上这边问题啊，就是蛮想回的。 什么问题？ 哎，请问整点新闻真的是直播吗？ 真的啊。 啊，不然 嘞、啊？他可以， 我还预录新闻给你听哦。02-3639955， 他可能想说会不会中午12点录3个小时的份把它播出来？ 哦。 没有，他们都及时的整点会坐在那边念他们当时。 主播怎么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啊？ 因为他怕如果万一2点突然发现一个紧急的新闻怎么办？ 哎， 如果会偷懒的主播， 哎，对耶， 因为现在我们的系统改成就是五分钟自动会断嘛、嗯，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没有算好字数，像我刚刚如果吃螺丝，然后重新讲一遍，那这样就会过，就会拖。我可能就报不到自己的名字，或是就是最后那个报新闻气象的时候，我可能报不到澎湖，就被卡掉。那为什么我不先好录好一个五分钟，然后播出就好了呢？为什么要强调现场呢 ？Why？ 我可以在，譬如说三点的新闻，我可以在2:40的时候做，难道不行吗？得修。 你就是那个提出改革的人，三点可能老板会约你见面一下，处理你一下。 啊，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活到现在还没有被处理掉，我是真的满怀感激之心啦。什么事都叫我分心，今天你从早到晚已经分心多久了？多少次了呢？你是不会分心的，是不是？你想到要做一件事情，我就会就打开电脑，我就要做这件事，我就做 这件事。因为我分心的时候会很痛苦，因为我分心的时候都会记得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分心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不想做那件事情，所以我分心就是 逃避， 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快乐。 所以你分心，你会很明显知道我现在的分心是我在逃避正事。 对，然后我就一直记得那件正事，一直记得那件事，一直记得那件事，想说。好啦， 天哪！ 你们分析的时候是真的完全沉溺在其中吗？ 世界上竟然有你这种人！ 不是你在逛，比如说你本来是要在 YouTube 上传马克信箱，然后你开始看其他人影片的时候，你在看影片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突然想说，哎，我都还没有上传马克信箱，哎。 我就是完完全全把这件正事忘记啊， 完全忘记， 完全我是完全忘记，然后甚至就是看，然后已经我记得今天我是整整晚了100分钟哦。100分钟，超过一个半小时。 100分钟， 对，超过一个半小时。然后之后就是也都已经看完了，就是百灵果最新的，就是他访问 Jim 的那个，就看完了。我用2倍速，就一个小时的节目用30分钟看完了。然后还在下面留言了，留言就是我的那个心得，对，触发。留完言以后，然后我突然想， 我要干嘛？ 对，我要干嘛？ 想不起来， 我想不起来，我真的想不起来。然后想起来的时候才说啊，我是要上传，然后上传以后我又切换账号以后，因为又有新的跳出来，我又，然后中间又忘记了一次，然后又再提醒了一次，你不知道我活得多辛苦， 你活得很奔放哎、欸， 这叫奔放吗？很难过哎、欸， 但是你就可以在那100分钟当中获得全然的快乐。很纯粹的快乐， 常常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拖过去啊，就忘记哎、欸，很恐怖哎、欸。 你进出场不要忘就好、 啊。对，也是会忘记，很恐怖。 谁？ 0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是？ 马克玛丽，好，我是牛牛。 嗨， 牛 牛。 我觉得我老板很死板。 老板很死板，还是老板很失败？ 老板很烦，他现在 哦很烦。 对。 哦。 就是有一些 OK， 很难收款。但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子的客人，我们就不要再去承接他的业务。但是他又很想去承接，他又不愿意放弃。然后 就是每次都会把这种追上的苦差事丢给我们做，但我们已经发现过这样子的人，我们就拒绝往来。 嗯， 不是吗？银行收不到钱，收不到钱的客户也是会拒绝往来，不是吗？ 对啊。 对，然后我刚刚又临时被叫去追账，觉得很不开心。 嗯， 对。 怎么办呢？ 心累。 怎么办？ 而且他的某位亲属正在居家检疫，在公司大聊，他又去他们家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我看很想检举他，非常想，这样让我们跟他一起工作觉得很不安心。 嗯。 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一劳永逸的方式是不是只能离职？ 对，但是还是要为了五斗米折腰。 没有追到那个账，会是你要承担那个责任吗？ 是不至于，但 是就意思一直传个烂说，给钱喽。 就是有追， 我 有 我 有做这件事， 我追啊、就说你那个又吃哦，你要那个、哦， 但可能就是会被。我会被当成淘汰公司的人，就是要一直去跑去人家公司里面睡账。 哦， 没有一直啊，你就是传一次就好啦。 没有没有，我要亲自，人要亲自过去。 为什么啊？ 对啊，为什么一定要 公司政策是不是？ 对对，没错， 追账一定要到他公司。 对他们就是 要跟他们公司的招牌拍照嘛，说我到喽，到此一游。 就是、 那他们公司附近有好吃的吗？ 嗯，但是没有办法吸引我 啊。 但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已经知道你的某位亲属已经正在接受居家检疫了，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往他家里跑？ 因为他就是一个讨厌的人嘛， 就是违法的事情吧。 嗯。那他就是个讨厌的人啊，有什么办法呢？ 对，好像也没办法，就是最近就只能尽量离他远一点。 嗯， 好的，妞妞拍拍， 好，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Make sure you're structurally in on the right fix. I never used to see I'm a digital low flex. As far as the favor, you're in at the complex. See this delivery, so you better change your specs. You know she ever bring out the particles from the past. All the little evidence, you better know for mass. Quick for your answer, no hope it hard. But if she must have gone, you better run fast. But she caught me on the counter. It wasn't me. Saw me banging on the sofa. It wasn't me. I even had her in the shower. It wasn't me. My shoulder, it wasn't me. Heard the words that I told her, it wasn't me. She heard the screaming getting louder. She stayed until it was over. Standing there, she never took her eyes off me. I'm gonna say that I'm sorry for the pain that I've caused. I'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reasoning, it makes no sense at all. I need to tell her that I'm sorry for the pain that I've caused. You may think that you're a player, but you're completely lost. Honey came in and she called me red-handed, creeping with the girl next door. Picture this, we were both butt naked, banging on the... How could I Shaggy 的经典作品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啊，2020年重新的混音版本，重新的编曲版本，2:47。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现场直播。现在现场直播呢，除了用收音机之外呢，你也可以利用网络，也可以利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我们就有线上的音频直播啦，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室一起聊一波。I just got it in my jeans. Think so much, I think my brain is burning calories. I'm mostly quiet, but I'm always wildin' when I drink. To you it's fantasies, but to me it's just last week. I don't ever stress none of that shit from yesterday. At 9 I got a date, told her that she could pick the place. Don't tell me we're the same, little bitch. This is night and day. I thought we was in Bali, she feel like holidays. I spent my day with a smile and with my soul and type, but you just spent your day on simping, hoping that she gon' call you back. Yeah, stop answering all the questions when nobody asks you. Geeking when you winning, and it shows me you ain't used to that. Yeah, my life is starting to look like a completed bucket list. You know you want some trouble if your girl know I exist. I've been winning and I know that's what you here to see. I feel like I'm 6 foot tall whenever you stand next to me. Yeah, my schedule's packed, I got a pool, I haven't swam in it. Like, yeah, I'm on a date, we watching bed, besides she loving it. Like, hey, yeah, hey, I like to keep my dates affordable. Like, hey, yeah, hey, that's why I got on Forbes' article. Like, hey, you like to hate, but you can't walk a mile inside my shoes. I'm schooling all these rappers, but I never went to school. You say you're rolling deep, those numbers about to get reduced. I came from Indonesia, but inside I never moved. Always working hard, I just got it in my jeans. Think so much, I think my brain is burning calories. I'm mostly quiet, but I'm always wildin' when I drink. To you it's fantasies, but to me it's just last week. I don't ever stress none of that shit from yesterday. At 9 I got a date, told her that she could pick the place. Don't tell me we're the same, little bitch, this is night and day. I thought we was in Bali, she feel like holiday. I keep it gnarly like Molly, at parties off any, I spend it from sips. Jigga been selling the weed and Molly, the Molly's, they get on my zips. I need to get on the phone when I see it's obvious, it's an eclipse. I'm shining that shade in the foreign, they're driving that German brace, an eclipse. That's a old Mitsubishi, my flow like Rikishi. I flow like a Bowie, Mercedes and boobies. I do it with hoes on the beaches, so be on my peepee, will be on my pinky, yeah. She be sleepy, I be creeping, secret keeping, stripper peeping, money sweeping, then we leaving, back to thieving, yeah. Always working hard, I just got it in my jeans. So much, I think my brain is burning calories. I'm mostly quiet, but I'm always wildin' when I drink. To you it's fantasies, but to me it's just last week. I don't ever stress none of that shit from yesterday. At 9 I got a date, told her that she could pick the place. Don't tell me we're the same, little bitch, this is night and day. I thought we was in Bali, she feel like holidays. 待てね。 间谍放送， 用音乐冻结时空，游乐美好世界。 游在无人广场，游在凋零的花。 横扫各大音乐榜新人奖，新时代 OST 小天后 Jocelyn 陈明喜，《时间之歌》概念专辑《天使禁猎区》。被时间带走纯真态度的陈明喜，游乐 游在田野之上，游乐在盛开的时光。 不愿时间带走挚爱，勇敢的陈明喜，天使禁猎区。 我的天使永远陪他一个圈，时间禁猎上拥的世界，没有周围白雪，没有失去岁月， 陈明喜全新概念专辑《天使禁猎区》，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是做我自己。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堂下所跪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只要上网搜寻臭味滚 ，Momo、PC Home、虾皮、全联 APP 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好物市集， 不得不推荐。 有机饱满，香甜回甘，从产地到餐桌，陪伴无数家庭一日三餐。有机金广米是我们的骄傲。吃台湾好米，3月18到31号，白米、糙米任选4包，原价660元，推荐价只要580。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你是不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都是境外移入，目前累计395人染病，6人死亡，137人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的2例，分别为60岁女性按394，还有20岁女性按395，都是从美国返台。按3941月22号前往美国探亲，3月30号搭乘华航从纽约飞回台北的 CI-011 班机返国，同班机旅客已经11人确诊，所以由居家检疫改为居家隔离。个案4月6号和7号陆续出现了全身酸痛、胃痛、呕吐、胸闷、发烧。8号及10号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2次，今天确诊。这班飞机已经12人染病。按3951月23号到美国就学，4月4号开始咳嗽、鼻塞、流鼻水，还有嗅觉丧失。4月13号返国入境的时候主动申报，由机场采检通报，今天确诊。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台湾民众募资广告，内文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将台湾拒于门外。WHO 大动作发表13点声明，强调数十年来一直和台湾卫生部门保持技术交流。外交部国际组织司长陈锦龙今天回应，台湾参加 WHO 相当有限，不但不让我们参加70%的技术性会议，甚至无法认证台湾制造的疫苗，种种迹象显示台湾人民人权受到损害。外交部肯定 WHO 开始认真看待台湾存在，并且愿意公开讨论台湾参与问题。然而 WHO 仍然无法抗拒来自中国的不当政治压力，甚至在疫情报告当中把台湾当成中国疫区，这与台湾完整参与 WHO 明显还有很长的距离。WHO 为重要国际组织，本应遵守专业立场，也该认知台湾不受中国统治，再次呼吁 WHO 直接和我国研商。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暂时停止供应资金给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指出，这是美国回应 WHO 在这段时间的表现，我们没有评论。陈时中提到，许多人担心欧美解封之后疫情很难守住，也担心与台湾互动频繁的国家，我们该如何维持防疫层级。 但他认为边境这条线经过几次修正后应该算是蛮完整的，经过这段时间的冲击，也把在家居家检疫的困难者移到防疫旅馆，居家检疫确诊案例下降，应该有助边境防疫。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航空业，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今天和美国大型航空公司达成了纾困协议，协助航空公司继续发薪，避免雇用75万人的航空业破产。尽管受到疫情影响，飞航陷入停摆，部分航空公司还是担心国有化，不太愿意接受纾困。现在财政部和十家航空公司达成协议之后，就会尽速发放纾困资金。国会上周批准了2.2兆美元振兴计划，挽救美国基金，当中就有250亿美元，大约台币7500亿，就是拨给航空公司，好让他们得以继续发放薪酬到9月30号。美国国税局原定这几天开始寄给7000万美国民众一张1200块钱美元的支票，不过为了在支票上印制总统川普的大名，不得不再次延后。美国国会通过发给民众1200美元现金。美国媒体报道，支票左上角印有川普总统，这是有史以来国税局寄给民众的支票上首度出现总统签名。这是川普私下向主管国税局的财政部长梅努钦建议，让他在支票上正式签名。不过标准的方式是由公务员签名，确保行政中立，所以川普的名字是在支票的备注栏。日本今天收盘下跌88点，来到19550点。南韩上涨31点，涨幅1.72%，1857点。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6点，281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0点，10414点。香港下跌196点，24238点。新加坡下跌5点，2628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14点，涨幅1.11%，指数10447点，成交金额1911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不会啊，阿里好啊，不会啦。 但一个啦，我的鸡汤还没好的啦，阿伯的叹息时间嘛还没到，咱绝对会好啦。 这次阿美子啊，车祸伤得不轻呢，以后恐惊哦，拢爱坐轮椅啊啦。 哦，好佳哉阿美子啊，吼，佮有后生媳妇会使帮忙照顾。 阿美姐没有工作，还好哦，有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她在国保家保期间发生车祸，如今鉴定后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并且经医院评估没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她的基本生活。好佳哉有国保。 对啊，我好啊，能寄出门。 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鉴定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指定鉴定医院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即可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这个撒谎的男人。 天哪，分心又再添一例。上个小时说3:07要开始的 告解室， 结果刚刚就9分了，然后吴玛丽说好，哦，你9分还没开始，我说什么事， 竟然还误说什么，怎么了？ 我心中还有一股莫名无名火，怎样你要控诉我说，啊，对上个小时说3:07要开始，是的，周三告解室现在开始啦。 你有什么要告解的？你觉得你有罪吗？想要在这个空中道歉吗？可以匿名的打给我们。 没错，打电话进来，因为大家应该是没有这么厉害可以听真辨人啦，就只能怀疑，觉得哦那个很 像 你， 好 像 有点像， 只要你矢口否认就没问题的。0223639955 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只要把你内心最深沉的反省跟告解告诉我们就可以了。0223639955。Be stronger， 你是谁？ 你有罪吗？ 哦，对，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因为我没有跟马克好好讨论那个舅舅的冒险野狼。 什么叫没有跟我讨论？我有要求说请人好好跟我讨论吗？ 因为你只看到了那个第一部好看的地方，但是后面3、4部、3、4、5部都很好看啊。 对。 那我想请问，这个你有罪的地方在哪？ 对啊，你的罪在哪？ 我没让你看见舅舅冒险野狼的好处。跟美好。 等一下，你是荒木老师吗？你是荒木老师派来的人吗？ 算是吧， 算是。 看那么多，因为我很喜欢九九啊，他的替身实在，我觉得他的一些能力还蛮有趣的啊。 没有，我要讲哦，现在我已经进入到第三部了，我已经看到塔罗牌已经打到就塔罗正式的塔罗牌都打完了，然后打到现在有一些就是那个9个神秘的人这样子。我现在看到打到剑的替身阿努比斯， 但是那个他，因为那个白金之星，他是一个，他是里面替身最强的，所以说他有很多的细节要可能要去看，你才会了解他的能力有多有趣。 你说有什么细节要去看？你说动画吗？还是要 动画也好，漫画也好，因为他是会成长的，他是一个成长型的替身。 是啊， 对啊，所以说。他的替身的能力，他接下来后面的替身的能力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有趣。 哦，所以现在还没有遇到Dio之前，其实第三部还没离结束还很久，是不是？ 对，哦，因为他这集他后面还会有一些跟Dio有关的人啊会出现啊，像第五部的黄金之风。就是讲Dio的儿子 哦，因为Dio也有下一代， 对， 怎么办？你这样一听一听完 你 讲以后，我就越来越不想看了，欸， 哎，oh shit！ 你现在才是真的进入到有罪的状态。 Oh my god！ 好 吧，就让马克自己去看吧。 好的，谢谢你，再见了。 他好像陷入绝望哎， 救救，哦，我没有推坑成功。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告解一下，反省一下最近你有什么事情觉得没有做好的， 想要来忏悔的吗？欢迎打给我们。 嗨， 喂，马克玛丽好， 你有什么罪？ 我要告解，我道歉。我上个礼拜跟我朋友一起去玩的时候呢，我不停的就是不小心的忽略他。就是我们几个是原本是就是围在一桌，然后在玩游戏，他叫糖果。然后呢，我每次就因为他坐在我旁边，可是每次就是要轮到他的时候，我都不想因为叫到就是跳成下一位，叫到下一个人。嗯，然后就这样忽略他，就是那一天就不想忽略他，就是3、4次以上，我真心觉得抱歉。嗯，就是这样。 他有受伤吗？ 有，他就是他打了我一顿，然后叫我说今天要来扣音。 了解， 那就好。 糖果 ，sorry。是这样，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02-3-6-3-9-9-5-5 02-3-6-3-9-9-5-5 02-3-6-3-9-9-5-5 不是啊，在第三部我又有搞不清楚的部分啊。帝友，你明明就是一个这么强的人，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创造出一大堆很厉害的死尸部队，为什么不去做呢？你很快其实就可以统治地球啦，为什么不做？ 可能有细节没看到吧。离开舅舅，来我的鲁鲁修吧。 但大家不是说鲁鲁修是烂尾吗？就只能看前面，是不是？ 啊看前面啊 哦、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我就说不定就像梨泰院一样啊！一开始第一集我觉得哇热血沸腾， 可是你梨泰院看到最后我就觉得不错啊， 对， 很棒啊， 所以就很有可能会这样子啊。 那就表示鲁鲁修完全中你的胃口，啾啾鲁鲁修。 天哪，在聊天室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告解，我有罪。国中的时候呢，班长是一个很勾引的男孩。某天呢，要服装仪容检查，他忘记剪头发了，我们就出了馊主意。我们拿美术课的剪刀，在教室后面的垃圾桶帮他理发，剪得跟狗啃一样的赖痢头。后来训导处来检查的时候，他就坐在位置上，一面照镜子，一面落泪。很抱歉，我们一直都在笑。那个剪成赖痢头这件事情是故意的，还是因为你们没有美发技能？ 没有美发技能，然后可能剪刀 不 够力。不 得已的，对。如果是一开始的初心就是故意，就哼，我来帮你剪，我把你剪成一个狗啃，这种就蛮坏的。 嗯。 聊天室有人说，刚刚那个国中的班长啊，但是他也准备好被剪了，不是吗？ 他刚刚那一段话并没有说到班长的， 就是如果你是觉得我就是这个，反正这个人已经准备好被剪了，所以他剪成怎么样，他自己要负担这样子。 嗯。 那我这边觉得是你带着什么样的意图去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不然的话，我可以说所有的就是被诈骗的人，他们也都准备好被骗，也不是这样说的吧？他们都接起电话来，不是这样说的吧？ 嗯、 因为就是那个，欸、我话说，我今天一早又接到一通诈骗电话。 为什么你那么容易被盯上啊？ 我不知道啊。然后这通电话呢，就是要说，就是您好，就是中华电信电信费未缴，然后多少？然后其实因为。我真的很常把账单放到有可能会未缴，所以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像真的。 嗯， 直到一样是他的那个发音漏破绽了、啊，请播。我觉得比较夸张一点啦、啊，我是听到第二次的时候才发现的。 请播。 找不到会翻天的路，我以为。 我有罪，我这周 work from home， 可是前两天都没有什么事啊，所以我上班的时间都在家玩动物森友会。 至少你没有到处跑 哦， 你还是待在家里。 如果 只是像在公司偷懒一样，只是你在家偷懒。 如果 work from home 还到处跑，其实公司稽查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我可以把你 fire 你， 我可以，对啊， 嗯、 就是你真的很坏、欸， 嗯。 02-2363-9955，星期三是周三告解，是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诉说自己的罪状。Hello， 喂， 喂， 你好， 你有罪吗？ 哎，有，我犯了一个应该造成大家蛮大阴影的罪， 请说。 我记得很久之前，就是有一集的那个哥哥妹妹有意思，有大家很多人就口音说他们在 RO， 就是有被骗装备的回忆。然后其实我大概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弟创了一个 RO 的账号， 嗯， 然后我们就骗了很多人的装备。 你们怎么骗的？ 就是我们就开了一个女生的账号，然后我跟我弟会轮班，就是去上面找网工， 哼， 然后就跟那些网工要很多蛮贵的装备，对对。 哎、欸，你如果只有国中国小，然后你弟更小，你们要怎么知道用哪些言语去骗网工啊？ 嗯，因为那时候就是表哥表姐也有玩，然后表哥表姐就给我们意见，就会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去骗，就比如说我们同一个账号可能一次有三个网工，然后我们就会分骗他们说，哎，我只能礼拜六日才能上线， 哦、 因为家里管很严，对。然后装备一定要三个都要要一样的，因为他有时候可能会说，哎，你怎么没有戴那个头饰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要三个，两个卖掉，然后一个留着自己用。 这完全是有思考过的犯罪。 但是如果他就是你的网工在不同的时间上线，然后就发现你就是被抓包嘛， 因为我们都会就会错开，比如说有的网工他只能很晚才上线、嗯、然后有些他可能就是只有礼拜六，可是可能也是只有上午，因为有些是那时候可能是也是学生，那有些他可能就是晚上会上班或什么，就是时间我们都会非常错开、嗯、那我们还有、嗯、我们还会有其他人物跟角色，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是赚了不少 RO 的 RB。 但 RB 最后是可以换成钱的吗？ 其实可以啊，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这样做，我们就是拿去换很多，就是更买更多装备这样子。 哦， 感觉你们的角色好强哦。 但 对，然后嗯， 刚刚玛丽的问题是，你们那时候才这么小，你们怎么知道要怎么样去勾引别人？还是只要 也 只要很简单的说征网工，然后就有人来了。 对，然后你只要就是，而且那时候 随便、 嗯，看看女生在这个市场多吃香。 那时候没有 Facebook 那些，所以他们也不会要求说要 换 line。可是你们对话不需要有一些暧昧的？ 不用不用，我们就是只要上线，然后陪他聊聊天，但他们也会聊一些生活琐事，因为通常也都只是学生而已，所以就不太需要聊到就是 很深入。 对对对。嗯， 你弟现在还好吗？ 我弟现在还好啊。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历史有造成他心中任何阴影，或是就是现在 他会 有 阴影吗？ 有点仇视女生之类的吗？ 我弟很得意，他也因为这样那时候就是装备都很好， 这应该是他骄傲的回忆。 这会骄傲吗？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我弟蛮骄傲，而且后来我都没有在玩线上游戏，可是他还是持续在做这种事。 但他不会持续的一直选女性的角色吧？ 他都会，他就是会。 你看，这就是有问题嘛！ 他只是发现这个世界比较如鱼得水的方式是这一条。 对。 那你弟现在他有另外一半吗？ 有啊有啊，他有交女朋友。 那他女朋友知道他都在网络上装女生骗人吗？ 哎、欸，我不晓得他女朋友知不知道这件事哎、欸。 嗯。好的，谢谢你的告解。 感谢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 维腾说 RB 一万比一， 一万 RB 一块钱， 这个汇率不会浮动吗？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大家普遍有钱人 RB 会到多少钱、啊、 然后我要去哪换呢？ 不是雅虎拍卖交易哦。 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威肯回味四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Blinding Lights》全新大碟《After Hours》，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Blinding Lights》。 Too much. You can turn me on with just a touch, baby. I look around, since city's cold and empty. No one's around to judge me. I can see clearly when you're. 跟你讲我的哈佛啦， 少来，这把年纪还想念哈佛？ 哎呦，我可未着哈佛，不过你好温顺谈哈佛啊。 我知道，您是说富裕哈佛院吗？ 哦，全世界都知道富裕哈佛院哦。 它可是全台十大豪宅品牌，户户边间格局方正，二至四房， 最重要的时候 4,600,000起就能买，双语国中小第一排。 富裕哈佛院03-396-1488， 豪宅就富裕，不怕来比。 最近来我们公司教修的客人暴增，派工订保的任务都应付不来。后来用了外勤筋斗云 APP， 就能及时掌握员工的倒班状况，用手机填维修单，请客户签名，甚至还能用 QR Code 留凭证呢。 哇，那我赶快去试试。 5人以下免费使用，上网搜寻外勤筋斗云。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摸摸口袋剩1,000块，还借你800块，不想回家你的宿舍随便我随时来，虽然床很窄嘴很坏还是很慷慨， 快乐失眠的你也随时 stand by， 听我说我多悲哀， 人生的苦乐惨小孩耍赖，就要有人关怀。 我想不只是习惯是依赖，摸摸口袋剩一千块，还借你八百块，不想回家你的宿舍随便我随时来，虽然床很窄嘴很坏还是很慷慨，生的苦乐参半，一起玩一起烦。So why please tell me why baby 快半拍慢半拍， 不管天塌下来。 下午的三点半过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其实就是双层公寓的第三2019-2020年的第三季，我们拍了前面的三集四集之后，其实后面才是精彩的部分嘛。 哦，我们没有一起看那么多啊。 我们应该就是再开，可能不用再一起看，可能就可以直接用直播的方式或者干嘛讲，因为我觉得你实在有太多话想讲了。你真的 我不觉得我那些话有罪哦。我就是女小三。 女小三哦，亚马奖。02-3-6-3-9-9-5-5星期三的告解时间，周三告解室开放啦，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解。最近或是你一直以来觉得有对谁很不起的呢？ Hello 你好。 哎，喂你好，是我吗？ 是的。 你有罪吗？ 我应该是我有罪，但是我这边要，我刚才打开收音机，然后我这边要帮我前面那位小姐跟她的，因为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是他弟弟开账号还是他 跟他弟弟两个一起用，就像一台计程车，然后可能爸爸开早上，儿子开晚上这样的感觉。 那我这样讲，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游戏开放你可以创男角还是女角，就已经没有设定这个限制，就是代表说你可以创，可以创男，可以创女，这跟你手上有拿枪，但是你可以决定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是一样的道理。 嗯哼， 对，那。其实我当初我也是创女角，而且对他们是讲 RO 嘛，对不对？我没听错的话。那 RO 那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职业叫做女祭司，那女祭司她那个官方很贼，她就故意设一个她的那个外形就是开高叉的那种 妖娇美 祈祷服，对，所以其实只要是男生看了都会有一点心动啦，对。那我当初选女角是因为我想要开游戏上去我就能够看到漂亮的角色，是这个心态。那所以说我觉得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为了要开女角去骗人才创女角，这种想法是我觉得也不能一开始打翻一船人啦，那也是会有，我当初我创女角也是有男生贴上来啊，对啊。那我就是要很明确的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就是男生，这样之类的，对，对。那我觉得其实，装备，那至于说你刚刚常有提到装备交易的部分嘛，对不对？那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第三方平台这样子。那就是我今天我要卖装备，那我可以先把装备丢上去。那有人要的话，那他也会先把钱丢上去。我可能先预计，可能说我要卖100块，那他会先把100块丢上去。那我们交易完以后，可能我们双方都要按确定，我拿到钱，不对，是他拿到装备，他点确定以后，然后我才能拿到钱，这样。对，就是交易方式就是这样，那可能就是刚刚那小姐总是什么，RB 换现金，就是这样去洗，把钱去洗出来。我讲洗好像怪怪的，不过那时候确实是这样子。对， 等一下， 我有罪吗？ 你的罪在哪里呢？你的罪在哪里？ 哦，其实我还跟那个男生练功练了一段时间，我才讲。 所以你还是 一样，前面那一段讲什么啦？ 狗屁呀、 啊！你的罪名 不好意思啊。 你这边讲了正义凛然呢、欸？ 对啊， 我都有先讲哦，我是为了要看漂亮的角色，我才来选的。啊、不过我这边玩了一阵子， 在那边嘞。 哎、欸，我没有拿任何装备哦，我先讲，我还带他练呢、欸。 你骗的是他的心， 对，更坏。 他选那边想说，我跟一个女祭司在那边， 我还开高叉呢，我受不了。 再见，再见，再见， 他很快乐。拜拜！ 真的哎、欸、哎、欸，为什么网络上面扮女生骗男生会这么快乐啊？我不懂哎、欸。 会不会当年如果你玩游戏，你也会这样？ 我不会啊。 你没有想过要骗男生？ 不会哎、欸，我偶尔会用女生上去啦，但是我没有想要 騙。那你们三个都一模，你们这一排都不一样，你们今天都在干嘛？有事吗？ 想要知道一下女生看出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 你们到前面会讲一大段理由。 网络上面女生看出来的世界真的很不一样哎、欸，真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很。 然后，那你刚刚就是我们接完第一通，我们在进广告私底下的时候，你们想说这很过分，为什么都要这样骗人家装备？然后，你在气什么？ 啊，我还是很生气啊！没有，我换一个，就是我不是玩游戏啦，我就是现在，比如说 交友软体、啊， 对，像那种 WuTalk 啦，嗯，那种是你每次就是上去都可以自己换的那种、嗯，就是上去看一下。可是我不会跟人家聊天啊，我只是看一下，就是 享受一下不一样的世界角度。 也没有享受，也没有享受，就想要知道女生跟男生到底差多少，嗯，差很多，嗯，尤其在那个以前的那种聊天室年代，嗯。网聊聊天室，然后男生就会一直丢那种女生讯息嘛，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女生进入聊天室了，啪啪啪啪啪啪啪 啪，对对对对对， 讯息爆炸。 然后那个讯息呢，在左边的部分呢，就是平常讯息，就是就像现在我们的 YouTube 聊天室，就是大家都是没有什么底线啊，没有什么背景色啊，嗯、就是很普通的。嗯。可是如果有人是专门私讯给你的话，嗯，那个讯息就会亮起来，就是底色的，嗯，就是会特别显眼这样。那一个男生进去呢，就是所有的平常我看到页面，就是像现在这样子，嗯，就很无聊，就没有人私讯我、嗯，然后也不会亮起来，都没有。嗯、但如果呢是我一女生角色进去的话，嗯、我的页面。完全看不到普通的样子、 Colorful、 全部每一个都是有底色的、嗯、差很多耶、欸、差很多0236399555今天你要告解吗 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有，我刚刚听的那个很好笑， 很好笑。嗯， 对，我要分享一个，我不是玩游戏，嗯，然后我以前小时候有上聊天室，几岁的时候，嗯，结果我也是用女生上去，纯粹为了练打字， 哦，练打字，然后一窝蜂的 ，OK， 对，然后一窝蜂跟你聊天这样子，啊，很夸张，那我觉得。我刚刚听他讲，只是我没有做到像你们那三个那么卑鄙。 什么三个？你怎么把我也归进去？谁跟你三个？ 我并没有指名谁。 我并没有指名谁。 我愤怒。 我只是练打字。 对，我只是练打字，因为让我想到以前就是去网咖，然后包台，然后去上一些什么。什么 U 叉的那种，不是以前练打字，不是会有一个软体程式是字会一直掉下来，你要一直打那个字吗？ 没有啊，想要跟真人聊天嘛。 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就是纯粹那时候只是为了好玩，然后就是也没有去读那种相关，也不是读资讯课什么的，那然后就去网咖打发时间，然后玩踩地雷这样子，然后再练打字，然后就 你会去网咖踩地雷跟聊天室打字。 包台踩地雷，这个要讲的很夸张，就是我没看过，亲眼看过有人踩地雷比我更快。 哎呦， 你说什么比你更快？ 他说没有亲眼看过彩丽也比他更快，可能网络上 YouTube 那些有看过，可是没有亲眼遇过。 对，但是那个很夸张，我看过国外的，就是他那个彩丽也最高是91颗，可是他好像只有花，可能有用程式之类的，可能花20几秒。 怎么可能？不可能，99颗地雷二几秒、欸？ 哎，就是99颗，然后我人生最快用过的就是大概60秒就可以破解它。嗯，我相信没有人听过。然后我那时候玩彩地雷会，后面一大堆人在围观。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神经病！然后因为你会玩的，你看得懂；不会玩的，你会觉得我乱按。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会看不懂。然后会有，反正就是因为数学方面比较厉害，所以那个其实有点数学公式的概念。然后你还有滑鼠灵敏度，所以那时候是自己带滑鼠，然后去网咖包 台。自带滑鼠去包台玩彩地雷。 然后 后面还围观在看你玩踩地雷， 然后最后还玩到发现到手有肌腱炎。 各位，今天看以前我们年代多淳朴， 多屁呀、啊！ 因为就像以前也不爱读书，所以还去上过那个，去那个什么爱情青红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嗯，就是交笔友那个，嗯，然后就登自己是女生，然后一大堆一窝蜂的全部写信过来，对，然后就是练写字，然后反正就寄人家假照片给人家这样子，很疯狂。那我觉得也是骗了蛮多人的心灵。 那你跟刚刚前三为什么不一样？ 你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四个是一条的， 不是第三个不是， 这四个 T。但 是我没有任何的，就是有讲一些可能 情感上交流。你刚刚明明就说你骗了一点， 你还用别人的照片寄给人家、欸？哎， 对啊， 我是说骗人家的意思是说，就是说我只是纯粹女生，但是有人是有目的的 啊！你为什么要寄假照片给人家？ 你这样还是一样是骗啊！ 你今天是告解，是打算竟然还不承认？ 哇， 你罪比较轻一点， 你的罪更严重，因为你根本没有病逝感。又笑了，又出现这种可怕的笑声。 今天你们这群人都一模一样， 太可怕了吧！ 别这么说，玛丽，如果你今天你是带把的话，你可能心态也会了解，知道什么叫快感。 好了好了，再见再见， 拜拜， 谢谢。謝謝 聊那么久，就最后不是都一样高一啊？023639955线上要来告解，也是曾经骗过。 难道要叫童花顺了吗？ 你好， 你好， 你有什么罪？ 我不知道我没有罪，我寻求一个审判， 请说。 就是我之前有打电话进来说过，我的同事因为他有一些爱情的烦恼，都会影响工作 啊、你觉得很受不了？ 然后 对，然后有一天就是他后来好像比较 OK 了，可是好像又有新的对象，然后是同公司的，他不同楼层，然后有一天他就上来跟我们聊天，然后被我刚刚那个讲的那个同事看到，他就说欸某某某你也来啦，欸那我要先回家咯，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哦好拜拜，那我们就继续讲话，结果在我下班的时候，他就原本那个有爱情烦恼同事赖我说欸你们跟他在讲什么，是在讲什么，你没有送他东西吗？就是问很多细节，然后我就回答，我就想说哦，很烦，你不是也认识他，你有需要你就问他，但他就一直想追问细节，我就想说你就直接问他嘛，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问他你有他的 LINE 啊，他就突然话锋一转就说哦，那个某某某不会再跟我说话了啦，我们可能永远就是不会再有交流。 为什么？ 不知道，他没有说，但是我当时是觉得说他可能是想要引起一个注意，就是说哦，那我会问他为什么，然后我就想说他就很想要让我去聊那个，但我就不想再听他道垃圾，就是也没有回他这样。 其实这一串我完全听不懂，哎、 啊，真的、哦，对不起， 我只觉得纯粹听起来没什么罪啊。 对，你的罪在哪里？ 他只觉得有，因为有的人他问问题是。我就是要等你问我为什么嘛， 哦、 就他也不直接讲，然后他只觉得说我知道你要我问你为什么，但我不想问为什么， 这没罪吧？ 嗯， 但是其实隔天有发生一件事情啦， 啊、 哦，就是后来隔天我是在路上逛街的时候，我就遇到那个疑似被我那同事暗恋的同事，他就敲敲我， 嗯、 我说哎、欸、某某某你怎么在这？然后后来我的另外一边也被肩膀也被敲敲，然后就发现我另外那个暗恋的同事就是两位主角就同时出现。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啊？ 对，我就想说， 你是不是活在线上游戏里面啊？才会同时出现。你走在路上，怎么可能左边就那这样左右他们两个就会遇到啦？ 不是，他们就看起来就像是刚刚在 一起。 对他们好像是一起，而且我看到我就是那个有爱情烦恼的同事，他手上拿着晚餐，看起来像两人份，很明显刚刚就一起去买。然后我就想说，你昨天在那边。暗示我想要我追问说你们两个就好像永远不会讲话还什么的， 就今天就一起吃晚餐。 对，很想说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想说不行，我要给他人生上个一课。然后我就说 上什么课啊？ 我就说啊，假设我同事叫做 A 好了，然后他暗恋的 B 嘛，我说哎，你怎么现在跟 B 走在一起？你昨天不是还赖我跟我说他永远不会跟你讲话了吗？然后 A 嘴巴就 很 张一合一张一合就说。我没有啊，然后 B 我 B 对，然后 B 就是比较傻大，要说你在说什么啊，在乱讲什么、啊？我说昨天他就跟我说你不会再跟他说话啦、啊，永远都不会再跟他说话。 等一下 ，B 是女生啊？ 对， 两个都是女生啊。 保护当事人我就不说太多好了。 好， 对，反正他就说没你们在讲什么，然后那个 A 就说我没有啊，我没有，那我就说。没有吗？我有赖的对话，我可以截图下来给 B 看、啊。 哇，这一课上的很重哦。 哎呦， 对。然后他 A 还在那边说，我回去要把赖对话收回。我想说，你不在那边这样承认你有这些这样对话。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很，就是好像也没有 相亲相爱的离开， 相亲相爱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好了，反正就让你上个一课，知道不要乱讲话，免得别人会说出去的。我就把他们说，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晚上。 嗯， 对。但是我后来想说。不知道把这种废话在人家面前讲出来好不好？ 嗯， 对啊，就是虽然当下是那 审判长，审判长，审判长， 我们有审判的权利吗？这不是只是让大家道出心中的 审判长，审判长，你觉得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呢？ 我觉得还好啦，就让他知道你要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咯。 对对啊， 那你觉得就是明明就是这家公司有很多人在听飞碟联播网，然后他还打电话进来的这一件事有没有罪呢？ 这个，因为他声音辨识度很高哎、欸。 阿里马斯 ，Oh my god！ 好的，谢谢你的告诫， 没有关系，不会，谢谢你们听我说， 拜拜， 拜拜， 拜拜。 歌王萧敬腾，金球影帝柯林法洛，深情现身 VR 电影《咕噜米的眼睛》。 如果人类愿意接受所有爱的形式，也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吧。 《禁忌之恋》大结局，4月10日起只在博尔 VR 体感剧院独家上映。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 Janet 谢以芬。防疫期间更要注意营养均衡，卫福部饮食指南建议食用坚果有益健康。万岁牌坚果让我们每天充满活力，不是万岁牌坚果我可是不吃的哦。 In the morning， 陪伴你散步，陪伴你爬山健走， 拴进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一手掌握随身携带， 放口袋夹在皮带上超轻巧， 简单操作轻松选台， 荧幕显示清楚，记忆电台多达19组， 附上耳机皮带夹超贴心，陪伴长辈的声音交给拴进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爱和关怀留给你陪伴。 拴进口袋型随身收音机1700元， 毫无市集，02-2362-1968。 Hello， 我是傅建颖。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躺好，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神，这个神就是象神。象神叫做加尼萨，他的身体壮壮的就跟大象一样，可是呢他的坐骑，你要不要猜猜他坐什么？ 象神不就坐象哦？ 不是，象神是长得像大象。象神你一定有看过吧，象神长这个样子啊。象神骑什么？ 河马。 象神骑一只小小的老鼠 啊。 然后呢他那个圆润又带亲切感的姿态呢，还有给予人类富贵的重大恩惠，就是因为他很受欢迎的原因，他呢就经常跟富贵女神、学问女神三个人画在一起。那他的头到底为什么是大象的样子呢？其实昨天有讲到，就是他是湿婆的儿子，可是呢他的头被湿婆给砍掉，然后路上经过了一头大象，他把他接上去，所以他变成大象的头。 嗯，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是因为有一天呢，这个雪山女神他非常想要对自己忠诚的孩子，所以他就在湿婆外出的时候用自己身上的污垢捏泥巴捏泥巴捏出了一个孩子。非常满意的雪山神女呢就告诉这个孩子说，嗯，你自己洗澡时候，我洗澡时候不要让他人进房间哦。所以这个儿子呢就非常听话，就守在他家门口，不可以让人看到我妈妈洗澡嘛。 嗯， 结果湿婆回到家发现，诶，怎么有个不认识的人站在家门口啊，而且他也不让我进去，哎， 嗯， 然后愤怒的湿婆就跟对方打架，就把对方的头砍掉，然后丢到远方。那个雪山神女呢，就发现我刚捏出来的儿子居然被杀了。 她是红心皇后吗？都要砍人家的头？ 非常愤怒，我要跟湿婆决一死战。那他们呢就打起来了。那湿婆呢就因为雪山神女好像也蛮强的，湿婆就赶快去找那个儿子的头，找不到。无可奈何之下呢，他就只好拿走哦，刚好有一头大象路过这个地方，就把大象的头装在儿子身上，让儿子复活。 啊？ 那头大象呢？ 那头大象断头啊！ 之后呢，加尼萨就一直是一个大象头。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啦，那我们就明天再跟大家分享吧。 吃饭不张口 ，If I could 一口一口吃掉难过，一口把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 今天最后为你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Waybird 韦礼安，一口一口。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一个人晚餐，一个人生的麻烦，白米饭一碗。就像一罐大糖吃一半，舌头代替我喃、哦、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是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不甘，也只能承担着平凡。想念都化成肠胃蠕动，直到肚子痛。 夏天抱什么滑手机配饭，别人的片段剧情和彩蛋，我最中意的彩蛋，嬉笑怒骂哭喊，十指大动变换，大脑不用转，素食娱乐我喜欢，日子就这样过，被焦虑填满，早学会习惯，我被时间挥霍，就算我 音乐全主打。 I like the way you talk, I like the things you wear, I want your number tattooed on my arm in ink, I swear. Caus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you disappear. 懂你的心，你心情的气象主播，一世代创作暖男 Nair, nice to meet you. I wanna blow your mind.Come with me, I swear I'm gonna take you somewhere warm. You know j'adore la mer. Cause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know you won't be there. Every time I turn around, you disappear. Nice to meet you. One minute you're there. 最新大碟心碎气象，尚克曼德斯、艾戴尔、小贾斯汀御用团队操刀，空降英国金榜冠军，全球五亿串流疯狂收听，请听环球一世代奈尔 No Judgment。 I hope we never change, even though we both know that we'll move on again. I'll keep your secret safe till the timeWe both find ourselves alone again. Oh, when you and me, no judgment. You can get that from everyone else. You don't have to prove nothing. You can just be yourself. When you and me, no judgment. We can get that from everyone else. We don't have to prove nothing. When you and me, no judgment. We don't have to prove noth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